大匪看天下，其实就未够时间做嘅，不过都冇所谓啦。而家都根本上就系随心啦，做就做啦。因为好多问题咧都要答翻啲听众嘅。咁8月18号，咁我哋登咗广告噶啦。如果有系谂住嚟网聚嘅咧，咁就参加啦。咁收款办法啦，各样嘢都会有噶啦。咁尽快报名啦，因为我哋预10位，咁咧有3位其实就系啲主持嘅，咁另外先7位先就系咩嘅啫。咁有兴趣见下啲主持嘅，咪咩咯？可以同主持报名又得，入钱同我哋阿 Alex 或者同阿小小啊，或者同阿 Albert 报名都得嘅。咁尽快啦，因为要计人数啦，因为要早啲要成嘅。咁我哋亦都冇打算话到时加台啊加台啊加台啊咁，冇啊，因为同佢讲咗就係10位咁，如果唔够嘅咁或者啲人冇兴趣嚟嘅咁，可能多2-3位留返下次食啦咁。特登做呢一节讲港珠澳车牌啦，因为真係有啲网友帮我即係做咗又好买咗又好啦咁。咁近期咧又開始咧就停咗一輪噶啦，停咗一輪咧，跟住咧近期咧又開始好多人問啊，咁有啲直頭走上網台，啱啱嗰日撞到我又解釋一次啦咁。咁我再重新講廣告又得，幫襯我又得，唔幫襯我都冇所謂嘅，因為其實當一個投資嚟嘅啫，就唔好牽涉咁多。政治啊，嗰样嘢就系你睇认为呢件事系咪可以令到你保到值嘅啫。嗱，第一，港珠澳车牌真系做一个牌或者买一个牌，其实而家时间都差唔多啦。之前咧，我哋都积落咗有12个牌咧，系未做到嘅。其实咧就系2月份啊、3月份嗰阵时咧，我哋做咗一扎牌嘅。咁咧，但系咧就大陆嘅政策变咗。咁呢就好多嘢 hold 死咗喺度。咁呢点为之 hold 死咗喺度呢？因为我都话啦，人治社会嘅可怕性就喺呢度啦。咁呢就係香港出咗份文件俾大陆，就话呢香港处理唔到头嗰一批6000多个车牌，所以要全部暂停。咁呢就大陆各方面呢，即相关部门啦，咁呢就出咗啲新规定。第一，以前呢就香港呢就攞咗个营业执照，即系商业登记啦，有限公司、空壳公司啦，然后翻大陆去工商局就开户口，开咗个户口，全部文件做好晒啦，然后咧就去银行开，又系开户口啦，即系办理登记，然后开户口啦，开咗户口之后，全部咧就跟住咧就递文件上去税局，然后就预缴税，预缴咗税之后，咁咧就递上省公安厅，咁由省公安厅嗰度开始批。咁头尾呢个过程呢，本身第一批6000多个做好咗嗰啲呢，就大概需要1.5至2个月。咁而嗰批牌呢已经是出晒㗎啦。咁虽然条桥未通啫，但车牌 number 啊、指标啊乜嘢都有啦。你亦都应该买咗架私家车去挂扣咗个牌㗎啦。已经是做咗㗎啦，係而家等开通㗎啫。呢6000多个。咁当时呢就炒到最巅峰啦，60万一个人民币啦，冇话炒呢，升值到6000元一个人民币一个牌啦。就係一个现成牌，其实都冇用啊，你买咗都系未条桥未通之你揸住㗎啫。咁做就平好多啦，呢个当然。咁当然做嘅时候呢，佢呢就由3000个牌就发到10000个牌。个时序系咁啦，咁。咁呢就个个入纸做啦，咁就攞咗指标先啦。第一，你首先有个指标，即係你肯定係有关系你攞到啦，咁。咁攞到之后，咁你地址各样嘢。咁呢，但香港呢一出咗呢份文件通知咗大陆之后呢，大陆就开始呢就唔系玩嘢，系加咗好多重关卡。第一，要约时间去呢个工商局开户口，咁你香港好简单啫，你一间空壳公司，跟住做一个公证去律师楼，跟住啲文件齐，你咪上去咯，你搵到个法人代表同埋一个股东，咁就交上去，咁就做到㗎啦。好啦，而家呢递咗上去之后呢，仲要工商局审批、工贸局审批，咁呢个过程大概要1个月，其实喺度拖时间㗎啫，咁呢件事啦。咁第二件事呢，仲有 就是开银行户口啦，啊，譬如批一个俾啦，咁你要有银行户口，你公司有户口你先纳到税啊。咁如果开银行户口呢，大陆呢逢系申请呢啲牌嘅银行户口呢，佢喺两个月前开始就加咗嗰度关卡，就系，你所有嘅人离开户口呢，就一定你一定有一个深圳公司挂名嘅地址，而呢个地址系有人有剩嘅，咁开头就系净系咁啫。上个月再复杂啲，就系，你一定要银行同埋工商局要落嚟睇过你有冇呢一间公司。有啲人连即系有啲人帮人做啦，咁啊写个地址，但实际上咩人都冇嘅，咁啊难做啲咯。话或者呢啲啦，要俾多啲。咁但系咧就，我哋托赖啦，即系我哋因为喺深圳福田保税区真系有地址有人啊有剩嘅咁，咁啊亦都有栋保税仓喺度嘅，即系个拍档系成栋保税仓喺度嘅，咁啊所有嘅关卡过晒噶啦，咁而12个牌里边已经系有10个牌已经系开咗户口交咗税㗎啦，咁应该喺3个礼拜里面呢就出到指标，咁啊如果有啲人收到呢就要去啦。咁有啲人呢轮又再问返啦，问返我啦，咁你点睇呀，咁我坚持我嘅睇法啦，你话哎呀你赚钱梗系咁讲啦，咁我都话啦，之前有两个人呢网友呢就上嚟问过我，咁我解释多重新解释一次俾佢听，咁呢我都话啦，你觉得有啲公司係帮到你嘅，你唔帮衬我係冇问题嘅，因为本身我真係唔係靠呢样食饭，只不过话我自己值得投资，咁我同个肥 Ben 呢 ,Benson 呢就夹埋买咗八，即係做牌呢做咗8个我嚟投资嘅，咁有啲网友有兴趣，咁我话平啲啦，即係执返少少啦，咁啊申请嘅啫，咁啊成，咁我哋都好均真嘅，即係话唔使全部俾晒嘅，咁到你真係出咗指标啦先俾晒钱嘅。咁我哋只不过话做一个服务啦。咁有啲人两个啦，咁好似今朝早都有一个网友又再问，因为呢轮呢开始喐返啦，一喐返呢咁好多，因为早轮停咗，咁有啲人又问啦，我再讲一次啦。之前嗰6000几个牌呢有4000个牌卖咗㗎啦。最主要卖咗俾大陆人。大陆供求需求呢牌就比香港人多。点解呢？因为大陆呢限行，深圳啊广州呢系繁忙时间唔俾入，高速都唔俾行。咁变咗呢，如果你嚟深圳或者我东莞买架车，或者我深圳买架车到呢，我去到第二啲地方我都入唔到，即系入唔到省。咁你就好麻烦，或者你嗰段时间直头唔可以喺马路路上路面行。咁呢就如果有架中港车全广东省啦，因为只广东省㗎啫。咁呢就基本上呢你边度地方都去得，冇限行。咁对于一啲大陆嘅老板嚟讲，佢有呢架车有呢个车牌，咁佢就有数位啦。因为佢边度都去得，冇一个限制。第二，一个大陆牌即係香港同大陆嘅中港牌啦，唔理你边度啦。印象中呢就所有嘅大陆嘅企业都好啦，都觉得你投资都有返咁上下你先至攞到呢个牌嘅。咁冲到少少炮艇啦，因为实际成而家成本好低呀呢个牌就。第三点为之用呢，就係汽车关税。香港呢咪大陆呢有17点嘅增值税你入口，然后呢就有关税 25% 啦，基数嚟㗎呢个。咁 40% 几再加 40% 嘅销售税，咁去到嘅时候再买呢就其他税啦。即係换句说话，你一架车譬如 Land Rover 咁啦，香港卖60几万啦，油渣版全新嘅。咁但係呢，如果你大陆买一架进口呢啲车呢，就大概160万人民币到。咁如果总之係大陆保养，咁你知啦，大陆可能都啲 4S 店啊或者维修店都未做到嗰个到位啦。咁呢就香港啦，咁呢就一架车增100万人民币。而呢架车平咗100万人民币之余，进口车计仲可以全港登广东省去。第三就佢有个保值能力。 唔好话增值先啦，保值啦。因为呢啲牌咧，而家已经好多，包括我啦，租牌啦，即系已经系揾到人租牌。因为我哋本身个合作单位咧，即系内城单位咁计啦，我哋本身已经有200几架车咧系租紧出去嘅，皇岗牌、深圳湾牌、福宝牌，我哋长期都有啲牌出租紧出去嘅。咁当然唔系我啦，即系我哋合作单位啦，即系我如果旧，即系有其中一个旧老细啦咁。咁而家港珠澳咧，佢哋都包租嘅，咁啊6000蚊人民币，咁啊先收10万蚊，即系租嗰个规矩系咁。人哋嗰啲唔知，即系我哋嘅规矩就系俾10万蚊嘅保证金，咁啊当然唔系俾我啦，譬如你牌主，你做咗个牌，然后摆喺我度，跟住我帮你放租咧，就租的士咁啦，收10万蚊按金，然后一次过就收1年嘅租金，6000蚊人民币嘅，咁咪72000蚊人民币咯嘅租金，咁啊即系话一开始你投资一个牌之后一租咧，就已经收翻17万嘅基数嚟噶啦，咁咧就5年后。个牌就5年嘅啫，跟住另外要再补税噶啦，唔理你系咩牌，皇岗又好，中港牌都会嘅，5年续一次期啦咁。咁而家咧，基本上咧过关咧都冇乜走私噶啦，因为咧我上次做大飞案天下都讲人面识别啦，赶住晒你噶啦。而家基本上司机同乘客系要分开过关嘅，即系大陆啊，你个香港司机去到，个大陆司机要落个大陆乘客要落咗车，然后攞咗行李，自己徒步过关，然后个中港车就喺关口再接翻你嘅。所以而家走私都好艰难嘅，即系而家呢啲咁嘅客车都好艰难，即系成日我哋搵食咯。咁啊，第二就是你做咗个牌，咁你收租啦吓。譬如你当做个牌，连埋晒你搞掂晒啦，40万人民币留下啦，连埋香港公司啦，即系而家做牌咁上下啦。因为最近升翻啊，买牌咧就其实同做牌一样噶啦，时间上都差唔多。因为都横掂都未出指标，做同买都系讲嘅啫。咁而家出边咧就48万一个人民币一个牌，我估咧过埋今个月就到55万到啦。咁而家48万就实价嚟嘅一个人民币，即系唔理你同边个买啦咁。咁如果你用做嘅，可能40万留下啦。咁你做一个牌，咁啊投资呢一笔钱，我当你自己唔用，你收租，我哋计嘅啫，唔好讲留牌价升跌啦，升跌我哋唔谂。6000蚊，1年72000，5年75、35。攞返35万几40万嘅未到40万啦，嗰个牌嘅租金，架车唔关你事㗎嘛，架车同你租牌嗰个㗎嘛，保险咪佢㗎嘛，唔关佢，只係租个牌俾佢啫咁。咁呢而我哋本身收开係1年呢就收8400蚊呢，就帮所有中港车呢就处理大陆嘅关啊，黄保蓝保啊，直检保啊，嘅换保啊，办证啊，咁上证落证啊，咁年审啊，咁断月收费啦，年咁呢啲钱都唔系收你嘅，因为都系收个司机租咗个牌嗰个啫。如果你自己用啊，你计你俾啦咁。咁我话啦，5年后多咗30几万。就基本上你做呢个牌呢就回咗本㗎啦。你回咗本之余，你呢个牌都仲值返呢个钱。咁回报率就相当高。第二呢就澳门赌厅呢就大量需求啦。再加上呢我哋而家呢所有嘅珠海机场啦。嗱，我就唔系好似人哋咁道听途说讲嘅，珠海机场咧就已经咧聘入咗香港管理局噶，香港机场管理局噶啦，咁啊做一个分流状态啦，即系内陆机同国际航班啦。咁马云点解咧就会喺呢个超级一号同埋亚洲一号隔篱咧，斥资100几亿咧就再起一栋空运大楼，因为而家空运咧就全世界咧香港就排名 No.1 嘅货运量。咁变咗呢啲车呢嘅车牌走港珠澳到啦，哎呀你走港珠澳乜乜，我哋以后嘅嘢我哋唔讲，我讲现在，哎呀边度加签有个牌有冇用啊，好多人问呢啲。咁呢啲传咗即使係有政策会改嘅。即係而家讲乜嘢都冇用，政策会改嘅。就係咁简单，但而家呢做呢个牌系冇改，而呢个港珠澳牌24小时变成咗呢澳门亦都出咗夜晚航班呢冇㗎啦。就全部经由嗰边呢走。 翻香港。咁而搭飛機啊，半夜都好啦，都係要靠嗰邊咧，國際航班喺嗰邊，全部都係嗰邊過啦。咁啊，多咗呢一堆人啦。咁掹毛又好乜嘢啦？咁有啲人已經係喺珠海關口啦，橫琴嗰邊啦，停車場嗰邊咧，已經其實就嗰邊起好咗噶啦。咁佢哋咧已經係用曬攤位，即係好似黃江咁，你過去$150張飛咁，$90張飛咁翻過嚟去機場咁，即係掹毛啦咁俗稱。咁、那个牌就係咁啦。咁如果你哋觉得呢个一个投资赚到钱嘅，或者等升保值嘅，或者自用嘅，咁我就只係讲返而家咁。而呢条桥呢已经讲咗呢，喺10月1号之前一定要开。因为同高铁係一样好赶，所以其实我之前做节目都讲得好清楚。所以呢今日係7月19系咪，即是换句说话，两个月内做牌连买牌其实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条数。两个月内你拿到的了。咁呢亦都喺呢段时间呢有两个呢俾咗钱冇信心等落去，即是觉得搞唔到好耐。咁呢其中一个呢，我就因为佢淨係香港间公司同埋大陆间公司呢就注册咗，就未缴税。咁呢我就退返晒钱俾佢，一镬过退完啦。咁但係佢仲有一个牌呢，就有一个问题，就係缴咗税。缴咗税就等出指标。咁呢就麻烦啲，因为呢你就要上去转名啊，同埋要税所嗰边呢，因为你所有嘅嘢已经做晒，你香港转名搞唔掂。咁呢就出资呢就都唔想个客啦麻烦。咁呢就喺两个礼拜前啦，咁呢就即是大陆咩都有得傾啦，傾掂咗咁香港自己做咗份文件，即係叫做乜嘢唔好文件啦，即係佢哋叫材料啦，交上去。咁呢都全数我退返晒俾所呢两个嘅做牌呢两个人。咁係嗰件事讲嗰件事啦，咁全数退返晒。咁后咪佢仲话喂，嗰陣时嘅人民币同而家人民币唔一样喎，咁我计一条数，咁增$20,000+人民币。咁呢$20,000+人民币，我当我损失，我都退返埋俾佢。因为当时嘅人民币同而家人民币真係唔一样。咁既然我收到人钱，即係做生意，咁其实我都觉得好笑。如果升咗人民币升咗，你咪退返俾我呢？唔会㗎嘛。咁跌咗，其实呢啲人同大陆人有咩分别？即係楼价跌咗即刻打人，係咪？喂，点解楼价会跌啦？咁但係我都咁讲啦。打开门口做生意食四方饭两三万嘅嘢，点解我早轮话我好黑呢？就係咁囉。咁而呢两个都係熟人啦，咁过完又算啦。咁只不过讲返件事，咁如果大家呢就想投资港珠澳车牌呢，仲有两个零月啦，其实冇㗎啦，应该仲有10-20日啦。如果要决定就要决定啦，因为再下一批做港珠澳车牌呢遥遥无期㗎啦。即而家就做埋呢扎指标可能都要停落嚟㗎啦，因为呢就个政策要调咗过嚟呢就做莲塘牌㗎啦。因为做莲塘呢未来就係黄冈呢就唔走货车。将两年内呢就将货车调晒个莲塘，黄冈就淨係做客车。咁莲塘嗰边亦都系24小时通关，咁包送埋港珠澳车牌。所以淨係做投资港珠澳车牌咁平嘅呢，就只係得呢段时间。咁我就同你大家讲啦，我都讲一句说话。咁我生意我做，如果你上嚟帮衬我，我多谢你啦，或者你买个牌，因为我而家都有验牌㗎啦，咁我都可以买俾你。做亦都讲得切，因为手头上仲有啲指标啦。分两个价钱啦，咁你话唔帮衬我，好似之前有两个网友佢上嚟问我问题，咁我都全数改解释俾佢听，咁佢认为帮衬第二个我都冇问题。因为呢个事实嚟嘅，只不过因为我自己因利成变嘅啫。咁而我今日根本上就係而家喺福田保税区都开咗间公司，咁专系负责一啲湿星嘢啦。咁如果有兴趣就联络我啦，如果想攞资料都可以联络我嘅。咁我都会覆大家嘅，上网台搵我，如果我就啱喺度喺约个时间，我都会倾下啦。咁呢就係啦，咁一次过解返答晒所有嘅人啦。咁因为我 近期呢一个几月咧，都好多人问啊，或者支持有啲人做咗啊，咁我都直断个通知翻啊，徐小姐啊、杨生嗰啲咧，我都同佢讲翻嗱，开始做噶啦，你要开始搵架车去挂冧车牌噶啦，咁咁啊都同佢哋讲声对唔住啦，因为真系迟咗，本身系预两个零月搞掂嘅，咁啊卒之而家开通翻晒啦，咁咁啊搞咗三个几月，咁啊。都多谢佢哋先啦，咁如果你哋係有兴趣嘅，咁就联络我啦，拜拜。